Thank you. 拆下青云逢了家客念念生花，你那里小玉梅香全记忆，唯请不动富贵公子到这边，黛玉说罢微带怒，回过头猪爸爸花猪爸爸在山东，猪爸爸狗狗坠下，真好玉带下的姑娘劝唱姑娘准备招安，哥哥我一心无二就是你，再找知音一个难，二人正然虚心事，老贾母差派使女到这边，太太问宝二爷林姑娘往何处去，大家找遍大观园，二人离了山坡后，风采的话儿一次不谈，从此后黛玉病在潇湘馆，王熙凤定下计连环，宝钗冒充林黛玉，果然是通灵金锁配姻缘，林黛玉四坟诗稿痴情断， 接下来再给您演唱《杏园和帆》的第二折。 看见那

有水宽恕有水疼，想到那大妈临身儿怎受恒，因此才我害怕啼哭啊两泪流。石才见您说什么舍不得女儿就不去科考啊，这句话倒像天伦，您那见识不宁，一而想这是两全其美的逃生路，老爹爹放宽心，本都城千万得休将女儿我挂心中。石才见孩儿啼哭是孩童的气象，怎么老人家断思念要困守在家中，我的爹呀你也太愚蒙。只要我儿苦心等待这姑娘，秋破人泪粉面通红咬牙关勉强陪孝书，孩儿情愿这豪杰不敢抬头看对影，既如此明天就将姑娘送，儿啊别看这眼前的分离咱们不久的相逢。桂英说您路上的行程咱没有盘费沈阔滩，在家困苦出外还的手穷，而我这件困旧的衣衫还未破拿了去当几百铜钱戴在腰中，怀得白首说是不用叹豪杰心如火燎似油烹。桂英说爹爹您身上这件衣衫可破了，此一去全凭这雨又挡风，趁着那灯泪还有油和残针圣线，请天伦脱缰下来女儿我缝一缝。高怀德闭目摇头说是不用，儿啊你看那桥楼看看就打了四更，你歇息去吧明天还要起早拜为夫，好写文月与那斗公贤孝女泪眼愁眉，安排底面说老爹爹